會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今天原來是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家馬丁路德金，他是預設有什紀念日，他的生辰紀念日，名手，要講一下，因為總比紀念那些暴君，多少一百多十年 那些名手更加有意義，因為馬丁路德金與早年的曼德拉一樣，都是促進了人權的平等而奮鬥。他比馬丁路德金比曼德拉更加淒楚的一樣，就是他不可以像曼德拉那樣看著自己坐牢放了出來 然後做總統，理想實現了，而很不幸連命都沒有，在1968年被一些右翼激進分子在一間汽車酒店刺殺。馬丁路德金當年為了促進黑人的平權， 在美國四圍點火搞事，促成一場多波濤洶湧的人權國內革命。如果說馬丁路德金應該是由美國的獨立宣言開始講起，因為他追求的一些平權觀念和原則 其實是源自1776年的時候 美國的開國元勳，立國的時候的獨立宣言，這是你立國的時候的基本法。立國的時候的前後，美國當然是一個新大陸，本身原居民是印第安人，在3萬年前，那裡的印第安人據傳是有遠東的蒙古人，當過冰河時期。 冰河時期整個白令海峽是冰封的時候，那上面亞洲那樣扮過蒙古、通古斯、滿族那些披袍皮、雕皮是由白令海峽走過去的，這才是美洲的原居民。自從七八十世紀開始， 由於英國的清教新教徒，很多跟梵蒂岡分裂了但仍然信天主教為基督教人，由於種種原因，其中一個就是17世紀中葉的番薯大失修，另外很多次宗教迫害，逐漸離開歐洲或英國或愛爾蘭，坐船去到美國東岸 着陆，跟着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然后美国华盛顿、谢弗逊、富兰克林这几个国父领导军队驱赶英国殖民主义者，宣告独立。 为什么那个独立宣言里面说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呢？其实 因为刚才你提到英国是当时的宗主国，在殖民地的人民，当时新大陆的人民其实是要效忠英皇，他们要纳税，很多权利都是被英国的贵族去剥夺，包括他们的公民权或者征兵的身份 或者納稅，全部都沒有能力自決，因為他們是殖民地，所以他們要獨立的時候，或者他們對抗英國，要成立美利堅合眾國的時候，他們覺得殖民地是長年 经历了这么多英国的一些不合理或者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所以他们对于平等的观念，就是他们对于立国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原则，因为这个平等是美国的精神，那么尤其是黑人来说，对于这个更加反感，因为当初 是你白人的奴隸主坐船飛走劫持我們過來，然後利用我們做家奴、彩棉花，到最後又不讓我們投票權、又不讓小孩入學、又不讓黑人甚至同白人坐一架巴士、不准用同樣的游泳池、會所，跟南非的種族隔離差不多。 南非的种族隔离影响力很大，在战后影响到美国中部很多州，包括阿拉巴马，长期实行一个种族隔离的政策，这令到黑人非常愤怒和不满。当然马丁路德金领导人游行、步行去华盛顿，由于这亦跟其他黑人，例如妇女运动家帕加斯， 故意去公民抗命，违反阿拉巴马州的法律，特意犯法。法律是规定黑人坐巴士不能坐前排，说我就是要坐前排，然后被你拘捕，拘捕之后受审，然后在法庭高声抗议，然后被你判入狱，而唤起一个国民的良知。 这种公民抗命在美国和早年在英国20世纪初几个争取妇女平等投票权利运动，简称Suffragettes，其中一个叫Pankhurst 潘吉斯，他们亦冲入英国的男人绅士俱乐部， 然后故意指斥那些道貌岸然的英国男人绅士，当警察进来维持秩序，这几个女人连警察都打，包括向警察面上吐口水、掌掴，然后激起那里的男人追打这几个妇女抗议者，打到头崩面肿，然后再坐牢，在坐牢那里不惜 再喊口号，为何女人生而没有投票的权利？ 后来潘吉斯直接选了一天皇家赛马， 他选了一匹马是英皇所养的，出赛那场赛事， 他在观众栏几匹马跑过来的时候， 直接赤手空拳走出跑道， 就这样被马踩死， 死得非常慘。 現在那段片仍然在YouTube上看， 當時英國婦女說你這樣是不對的，她要爭取公義， 但英國當時的法律投票權只是男人， 連牛津大學都不收女生， 所以平等是要用生命去熱血爭取回來，不可以要求上面掌握權力的人大發慈悲、有人性、有良知，這是不可能的。所以遵守法律是應該的，但大前提這條法律是要公義 同埋係平等，你先至係值得去遵守。即係馬丁路德金當時就抗拒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士嗰條公車，佢哋嗰條法律就係唔准個黑人婦女羅莎坐前排。但因為羅莎就唔肯去遵從，於是就話俾人拉咯。馬丁路德金就發起嗰個叫做抵抗杯葛巴士嘅運動，為時一年。即係嗰個抗爭唔係一日半日。所以呢啲喂係咪犯法咧？係。咪犯法啦。所以啲而家香港有啲叫公民抗命啊、佔中啊，甚至有啲人話提議佔中唔好啊。 占领红磡海底隧道，是否要求平等的普选权，这对于西方人士来说是耳熟能详，觉得马丁路德金或以前的潘吉斯都全部做过了。美国为何以平等立国？ 平等如何神圣不可侵犯？ 我们跟着研究到底平等是平等到什么地步？是什么平等？ 是什么平等？ 你有那么多钱，我没有， 麻烦你分一点给我。 那是不是平等? 这个一会再探讨。 网络发表1903.com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 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美国和英国虽然大家都是英语国家， 但它有一个最大的分别， 就是美国没有英国的除了君主立宪的皇室， 最重要是没有贵族。 所以当初美国独立战争 就是要反抗以贵族为首的英国殖民地管治， 那些庄园主或封爵的人。 所以这个华盛顿等人立国之后， 他的独立革命是一场平民革命。 所以美国从此200年， 他非常注重在平民裏找英雄的典範。林肯出身平民，華盛頓是平民，馬丁路德金是平民，他很崇尚平民，不是貴族。 為何是貴族? 因為美國自從開拓西部一路進去，他那種牛仔 西部牛仔在銀幕中，為何荷里活電影是英雄呢? 牛仔是什麼職業? 牛仔不是貴族， 牛仔不是打高爾夫球， 牛仔不是那種在打比賽拿著傘、紳士、禮帽進去那種有閒家， 牛仔只不過是放牧的人， 是牧牛的人， 他騎著匹馬趕著一大批牛。 這些這麼卑微的職業， 何以會成為英雄呢? 所以這個叫牛仔的精神，美國不僅是哈哈爸爸，不是這樣，而是牛仔這種職業是牧牛的人，他在裡面，但要維繫一種公義。這個公義是什麼呢? 美國人相信， 就是我要以合法和公正的方式 去擁有財富或者失去財富。 為何我要合法以公正的方式去擁有財富呢? 這個他信奉一個叫市場自由， 自由市場， 你不要保護主義， 你要有公平競爭。 有公平競爭，我勤力， 我入到哈佛， 我入到MIT， 然後我在梯街一路入白宮或華爾街， 這個是我本事。 而我本身不像英國那樣，而起跑線可以很低。 英國不是，英國的寄宿學校傳統上來說是給有錢人， 貴族子弟或者起碼是中上收入的人， 不是工人階級那些。 美國人不是的， 美國很崇尚牛仔是一個平民的英雄。 你看美國的食物， 英國沒有食物，有薯條。 美國吃的一個漢堡包， 一個叫Kentucky Chicken 家鄉雞。 這兩樣食品，不要理會卡路里高低 和營養好不好， 它有共同的特色，就是一種平民的食物。 平民的食物高至美國總統， 低至貨櫃車的工人， 都是吃Kentucky和漢堡包。 沒多久之前，總統奧巴馬 招待來訪問的俄國的前總理，叫做梅德韋傑夫。日一齊去吃漢堡包，坐在那裡來訪問俄國，坐在那裡來訪問的俄國的前總理，叫做梅德韋傑夫。日一齊去吃漢堡包，坐在那裡來訪問的俄國的前總理，叫做梅德韋傑夫。中國人那種軍神父子主奴的意識，你見到美國駐中國大使落家輝是一身平民打扮，穿這個蝙蝠走去民間排隊買咖啡喝。中國人覺得大驚小怪，共產黨覺得你在做show挑撥分化，但其實對於美國來說，人家是平民立國，不是暴君立國，不是農民暴動領袖用武力 去殺國，亦不是殺人成河，誰夠流民、誰夠惡，例如朱元璋、劉邦這些人奪得政權。美國的平等非常注重一個叫做 游戏的公正 fair play 美国的平等精神不是现在我们经常说的军富主义即是吃大锅饭人人要住这么大的屋每个人都要吃汉堡包美国的平等观念是像刚才你所说的是游戏规则起跑线大家一样的 譬如一场球赛打个譬如,定了一个规则,下去大家公平较忌 中间当然会有胜有负,譬如在美国自由经济市场里,当然有人会发达 有人找招不得晚有人凭读书知识进入麻省理工、出将入相、旋转门、入白宫、做群英等等这些完全都是社会或制度之下的平等你落场 各自较劲他们相信不是通过一些制度因为你是某某的儿子、某某大官的女儿你炒股票可以由零变成拥有七百亿你用国企上市人家不能在里面做CEO你有内部的资讯 你占夺国家资源无论是石油、电讯、煤矿 你明明是 都是黃皮膚的所謂炎黃子孫但你的口跟基層窮人說大家是中華一家人大家庭但其實你就是用權力去走後門去奪得一些根本其他平民沒有同等機會去擁有的財富這種是美國人 是絕對不能接受,是視之為野蠻,視之為不知是落後,這些視之為非人的社會制度。所以人家諾家輝去到某些遠東的國家,他當然不會理會你的所謂國情,因為美國立國的價值觀是經過時間證明,是世界上相對最合理。 亦可以說是最優越的如果不是你這麼多遠東的大國的貪官、財產就不會轉移去那裏因為那裏是以平等為基礎實現法治正正因為他的立國精神就在十八、九世紀很多歐洲、意大利、波蘭 西班牙甚至後來的拉丁美洲全部移民去這個地方因為全世界人相信美國憲法裏面 即是不是吹水,它的憲法不是法律來支持 不是,我有,你沒有,你新移民一上岸,我要分錢給你,這個叫做維持平等,無畏 美國人不是說這種平等,他不是說這個社會福利,這些法國式的社會福利 這種是曲解平等的崇高分子他只是告訴你,你來到美國,你和本土的美國人一樣權利,你的人權 好,新聞之後再說